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北京国际票房的演出。先请听京剧《游六殿》，蓝文云扮演刘青提。 行善的技巧走，做恶的奈何愁，前身坐下今生受。我乃燕军麾下陆殿班头是也。今由燕军赴荣华大会去了，命我在此看守封都。看呀，远远望见有一小师傅来也。 阿弥陀佛，从仙山而来，奉了师父吴之命，去到阴曹地府探望我母刘氏亲戚，看前面已是丰都城，待我接速前往。 夫你长官带引我向前，这一长官小神稽首 啊，这一小师傅你到此何事啊？ 小神不练身，打从仙山而来探望我母刘氏亲戚，烦劳长官带小僧问过。 阎君怪罪，小鬼吃罪不起呀， 行过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方便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我拿你头疼，俺骂你把米红。 好好，你且回避，待我问人来。 多谢长官。 得众贵宗，今有木莲森寻找他母刘氏亲戚，有折的大话。

是 叫弟兄来与愁，娘扯到阴曹国宝一木有，有谁知我到阴曹早晚见我手的是这昆头戴面那盔甲戴做头满的银灯，灯火是我采的枝头，而求佛祖娘娘他就也不忘为呀、娘我就盼儿在心头、儿啊，母儿哀求长官将为娘放出都城，母子也好相见尊命啊。长官，烦劳长官将我母亲放出城来，容我母子相见。 吃苦 请过方便吧。 嘿，得众贵族将刘氏亲戚放出城来。 子就要两分难归，身 刚才您听到的是蓝文云等演出的京剧《游六殿》，下面再请听《齐双会》，钱江扮演赵崇，李玉福扮演李桂枝。 心作礼，两袖清风，连日忙碌，怎会全弄？下官少聪，蒙圣恩出手，报臣县令。进奉上师名文，下相劝同，且系公事完毕， 不明会衙令是所有 有 大道会议呀、 啊 向下观礼礼，下乡劝诺，且惜今日一才会，夫人不假欢悦，这样背落姻缘，是何缘故啊？ 相公不在衙中，岂深犯了你的大法令？ 夫人犯了下官什么大法？ 昨晚三更时分，新将那监禁门开了。 哦，下官不在衙中，夫人竟将那监禁门开了。 真是 咚。 向下官深具贤廉，所中这艰苦千两，夫人也伴善尽撕开金门，倘若走土凡人被上师问计，我这小小的前程岂不断送你手？这等大胆岂有此理？ 相公啊，接呀来，不闻不相，不喜欢相爷。 反倒下官冲撞于你，想你也是知识大利之人，怎么不知你呀？这监禁门岂是胡乱开的的？哈哈，你连下官的考程也不顾了，真正有些前痛。前痛自己意。 相公啊，你负如山，今怒气 在监禁内，其凭郎官做不成，是话巧气呀、啊。其中必有缘故，待我向前问他一声。我正要问他，他又在哪里啼哭？这片怎么处？有了，我与他成婚未久，乃是一对少年夫妻，相前陪过小金，这何妨啊？啊啊！夫人，夫人，夫人呐、啊！心中有什么不平？ 来 呀，绿茶黄身 朕岂有满腹含怨对下官事了，与你分忧解愁。 怎么与相公事了，能与我分忧解愁么？ 是啊，与分人分忧解愁啊。 是来有空相公里捉挠啊。 叫夫人不哭，下官我就不恼。 哦，相公是不恼的呀。 我才恼啊。 日次 家 不明的弟弟 恼了，恼了。 方才师姑是不恼的呀。 方才夫人是不哭，下官我就不恼。日今夫人哭嘛，下官我就恼了。 好，日次我不哭就是， 我就不恼了，慢慢讲来。 相公 又闹了， 一诉不尽，心中可 下乡劝农，是有个林有里码头村，夫人就是那里人士哦。 正是妾身的本事。 哎呀，是此时来，夫人是下官的 什么？ 知名了啊！ 谢谢。 林尊何名？ 相公啊！ 夫人姓刘，怎么又姓起李来了？ 我本姓李啊。 姓刘的呢？ 那是我的义父。 原来如此， 临堂内。 相公啊，神母 想一个人得了两样病症，岂不是假的呀？ 本来是假的呀， 难道罢了不成？ 相公啊， 万不该，不该叫他入下侍令，这是令尊大人大大的失了职了啊！ 本来是我弟弟大大的失了职了， 后来呢？ 相公啊， 还是将来 我继母。 什么？ 他与那天王啊有私 情，亲友之礼，亲友之礼啊！ 一直黄担当，黄道，胡老爷受苦哎。 无心的家帮生生心 不 必的受不过无心靠打只怕当堂暗花招 之花鸟花鸟啊 相公是怜悯一重恩大 过来一看便知 有老相公 来去到新房去里去招相过来夫人请坐 相公请坐 一起招相到 回禀林春招相在此夫人请看 有老相公念与我听 好待下官念与夫人听范正你们立起夫人不要急哭待下官念来 是 为阴间不从必是顺化文臣之罪所听秋 受赐。 相公为何不往下念？ 往下念夫人就要哭了 啊， 我不哭，快些念来，快些念 来。问臣四岁昨天秋后此去，哎呀夫人啊，令尊大人秋后就要此去了 啊。 我弟弟秋后就要此去了， 是官回的了。 哎呀爹， 哎呀哎呀夫人，哎呀夫人先来，夫人先来，先是几条人呢。 相公啊，快快搭救我弟弟性命才好。 哎呀夫人啊，此乃其人官所定，叫下官若官回的了啊。 日此事来，我弟弟绝无生路了。 这个 苦命弟弟的 啊，夫人令尊大人换救土生之路啊。 我弟弟换有什么脱身之路啊？ 这倒巧得很，新安院大人明日在包城下马，夫人可做一支便装前去申诉，不知救得令尊大人换为何之啊？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转。 这协转哦。 是啊，协转啊。 下官我就会协哟。 哦，相公还会协转吗？ 哟，堂堂县令，一字便状都不会写，怎能判断名字？我是想升堂立誓。 好，就范相公与我做一支便状。 夫人要下官写状。 写状。 下官要夫人你我一件事儿。 什么事啊？ 下官要夫人与我 怎么 妈妈 妈妈 妈妈 是的 是的 是的， 日赐夫人 相公 与下官 怎么 我们 是的呀。 状子上面要写告状人的名字， 方才夫人是姓李，只是名字嘛，下官还未曾领教过。啊，夫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是无有名字的。 人生天地之间，这有名字的道理，我一定要领教。叫什么？ 你就糊里糊涂的与我写上一个也就是了。 以这病状进了安源大人，又是虎口拔牙，死里脱身，岂是糊里糊涂写得的？我一定要 是， 一定要讲。 我姓李呀。 晓得你姓李呀，叫什么名字？ 贵。 啊。 芝。 啊。 哎，贵芝儿。 啊，贵子呀。 作何生理？ 苦度世事。 日出时来，菩萨那是神了。 小宝图，你可见本尊啊？金堂啊，当受苦时，佛王大人超生的是自心。 好，夫人，请看。 有劳相公。 好事。 相公，我想这状纸是无用的了。 这状纸是什么用啊？ 明日安源大人那里。是女流，业绩不上，也是枉然。 不错，也女的是。不妨，明天安源大人到此，下官也要前去禀见。夫人可扮作垂死模样，一同前往。 此计甚好， 真是一次病状到案前， 不看云雾见青天。 若得大人超生命， 相公 夫人 赵氏孤儿愿报愿。 好个赵氏孤儿愿报愿。啊，夫人请转。 啊，相公何事？ 这状纸上面， 他莫是写错了？ 真是写错了。 哎呀，在哪里？在哪里？ 喏，鬼子呀呀！ 相公请转，相公请转。 夫人何事？ 我想这状纸到底是无用的了。 状纸是有什么用啊？ 像我不会告状也是枉然。 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吗？ 不会呀。 待下官教导于你。 好，相公教导于我。 哎呀，我家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啊，夫人，明日见了安源大人，将状纸钉在头上，尽心祈福，你要高声宣教。哎呀，爷爷冤枉呀！ 去受见，明日早堂听审。 错，我早被他除 了啊！ 夫人不要啼哭，明天与林尊大人就要申冤了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钱江、李玉福等演唱的京剧《齐双会》，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重新配乐的京剧唱腔，先请听京剧《西厢记》中的四平调，张君秋扮演崔莺莺。 Thank you. 刚才是张君秋演唱的《西厢记》，再请欣赏余淑妍演唱的《打直上坟》。欣赏完了余淑妍演唱的《打直上坟》，再请欣赏荀慧生演唱的《元宵谜》。